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最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啊，说一下咱们的火星探测器呢和欧空局的相关探测设备进行了合作，在数据方面实施了联通。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日前，我国天问一号与欧空局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开展了祝融号火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轨中继通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试验前双方向各自探测器上行指令，做好试验准备，在约定时刻由祝融号向火星快车发送测试数据，通信距离约4000千米，通信时长10分钟。火星快车接收数据后转发给欧空局所属深空测控站，测控站接收后发送给欧洲空间操作中心，后者再转发至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由中方技术团队解译后判读数据的正确性。根据数据判读分析结果，双方任务团队确认祝融号和火星快车配置的中继通信设备接口匹配，符合国际标准，传输数据内容完整正确，试验取得成功。后续双方将在本阶段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科学数据中继通信合作。截至12月1日，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196个火星日，累计行驶1297米，获取巡视探测原始科学数据约10GB，能源充足，状态良好。 哎呀，看来我们这个播新闻的人工智能还真的最后得靠人工。刚才他有一个地方说错了啊，进一步开展科学数据中继通信合作，不是科学数据中继通信合作。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人工智能才能够变得智能一点。不过光从以上这点来看呢，想要让人工智能来取代我的工作，估计短时间是不大可能的。好了，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啊，讲一讲为什么要和欧空局来进行相关的合作呢？其实这个合作啊，目前看来是一个测试，但未来如果我们想要在深空当中走得更远，其实就需要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有能力的航天机构大家在一起合作。因为啊，深空探测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事儿，一个国家的国力呢如果都投入到这一件事情当中来啊，那别的事儿基本上都干不了了。所以呢，众人拾柴火焰高嘛，除了钱的问题以外呢，各个国家的优秀大脑集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有着更好的想法，包括有着更好的路径，还有更好的实现，这样才能够有助于我们在宇宙深空呢取得更多的成果。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很有趣。研究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助力数学研究。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报告说，他们首次在复杂的数学理论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机器学习帮助数学家证明或提出新的数学定理。研究人员介绍说，数学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发现模型，并利用这些模型来提出和验证某个猜想，从而形成定理。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此前也被引入数学研究，但主要用来帮助分析复杂的数据集，但数学猜想仍然要依靠数学家的直觉。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搭建的一个机器学习框架，帮助数学家从大量已有数据中发现可能被证实的猜想，或者是应用于那些研究对象太庞杂，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数学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研究团队表示，虽然数学家的直觉在学科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人工智能系统是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数学家找到不易发现的规律和联系，由此推动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这一研究也表明，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非常先进，可以加速很多学科的科学研究。研究团队也希望通过该研究成果启发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把人工智能作为其领域的研究工具。 这个是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啊，因为人工智能呢，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用它来进行科学研究，也仅仅是起到一些辅助的手段。尤其呢，人工智能底层的算法，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说白了，就是数学的一些模型来帮我们运算和解读这个世界，用这个模型本身诞生于数学的模型，让它来去解决数学问题，这个在逻辑上来讲，这怎么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有 bug 的循环呀。不过也没关系，我们科学当中的很多的结果都是在不可能的可能性当中找到最终的结论。其实现代科学就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来找到真相，找到规律，数学是找到规律过程中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希望人工智能研究数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结果。最后呢，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种新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是从蜘蛛网当中得到的灵感。 受自然界蜘蛛网启发，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将纳米技术和机器学习相结合，成功设计出一种可在室温下工作的极为精确的微芯片传感器——蛛网纳米机械谐振器。该设备属于迄今世界上最精确的传感器之一，在室温中与噪音隔绝的情况下，共振效果极好。而且，这一发明将使建造量子设备的成本大大降低，是量子技术和传感技术结合的典范。研究人员表示，蜘蛛网是很好的振动探测器，因为蜘蛛通过感知网内的振动来捕猎，而非风这样的外部因素。他们利用贝叶兹优化算法研究复杂的蜘蛛网，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令人惊讶的是，该算法从150种不同的蜘蛛网设计中提炼出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这一突破性成果发表在《先进材料》杂志上，对引力和暗物质研究以及量子互联网、导航和传感领域都有重大意义。 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呢，有一个内核叫效法自然。其实在文学领域，效法自然我们可以对自然有着很多精巧的描述，那么在科学领域呢，效法自然同样也可以得出很多奇思妙想的应用。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今年入冬以来，多地寒潮来袭，加上疫情的反复和变种病毒，使得关于防疫与保暖有关的新闻格外令人关注。近日，一款知名羽绒服品牌受到处罚的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与此同时，一段关于口罩的正确使用的方法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中流传。视频当中说，新口罩使用之前要抖一抖，才能够避免有害物质影响健康。正所谓防疫保暖多注意，去伪存真看信息。不同的填充材料对于羽绒服的保暖性能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的选购羽绒服呢？口罩用之前抖一抖是否有科学依据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防疫保暖多注意。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先来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口罩的使用有关系，我们指的是密闭包装的一次性口罩。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一则短视频，有人说啊，用一次性密闭包装的口罩啊，在打开以后必须要在空气中晃这么10下20下，防止致癌物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并且呢还有模有样的做了实验。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视频当中的相关内容，一会儿呢再和大家说。 你平时戴口罩是不是撕开这个封膜就开始往嘴上戴？那我告诉你，这个做法是极错误。为什么撕开封膜就直接戴？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呢？因为这一类口罩往往都通过环氧乙烷消毒灭菌的，所以口罩上会残留环氧乙烷。环氧乙烷在欧洲、美国以及中国都把它定义成一级致癌物质。那我们通过这个设备测过5种口罩的环氧乙烷，大概它们的残留值都是在7到10个缪克每克。那么国家对口罩环氧乙烷残留都有一个规定值，必须小于10个缪克每克。那我们测过的这5个口罩呢，都在国家规定值以下。但是呢，环氧乙烷毕竟是一类致癌物质， 所以我们尽量能避免则避免。那么正确的口罩戴法呢，是撕开这个封膜，然后在空中晃个10下到20下，那么让环氧乙烷尽量的散发到空气当中，残留越少越好。你学会了吗？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忍不住想喷了？先别喷。为什么这样晃也有效果？是因为我们做个测试，一个新的口罩通过我们的气质进行检测，和经过我们在空气当中晃个10次进行测试，环氧乙烷残留差了5倍之多。万物皆可测，让实验数据自己说话。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结论是来自于实验，要是从逻辑上来讲呢，还真的没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要说刚才的这个科普它其实是有大问题的，是偷换概念的，是伪科普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密闭的一次性口罩完全没有必要甩它10下20下，为什么呢？接下来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安全科普作家云无心。云无心博士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视频里，真的没想到一个口罩打开包装，本来觉得这个口罩啊应该是无菌的，是最干净的，但是视频当中的这位博主却告诉我们，此时此刻直接把口罩戴上将会有被一类致癌物侵害的风险。这个一类致癌物叫做环氧乙烷。那环氧乙烷究竟是什么？说它是一类致癌物，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旦瞬间戴上口罩就会面临着患上癌症的风险呢？ 其实这个视频本身是偷换概念来耸人听闻了。环氧乙烷呢，它是在口罩生产过程中一个灭菌的试剂，就是说口罩生产完了，我们用传统的那些加热啊这些灭菌，它不方便，效果不好，所以呢，通行的我们是用环氧乙烷去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呢，口罩会放很长的时间，让这个环氧乙烷啊。消失掉，它的那个含量低到了一个国家标准规定的那个含量以下，然后呢这个口罩才可以出厂销售给我们。当然了，这个环氧乙烷这种化学物质本身它被分为一类致癌物。一类致癌物的意思呢是说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说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接触了量大，就能够导致就增加我们得癌症的风险。所以说它的这个所谓一类还是二 A 类还是二 B 类，它只是衡量这个科学证据的确切程度，它并不衡量说这个量与致癌风险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我们广东人喜欢吃咸鱼，咸鱼也是一类致癌物。还有我们会去晒太阳，晒太阳，太阳光中有紫外线，它也是一类致癌物。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是一类致癌物我们就不晒太阳。广东人民也不会因为咸鱼是一类致癌物就说这个咸鱼不能吃了。实际上我们吃的像培根啊、火腿肠呀、腊肉啊、香肠啊，它也都是一类致癌物。 哇。 它这个一类致癌物只是表示说，这些食物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的科学证据的。它并不表示说你吃了这个一顿香肠，就会得癌症，也不代表说你喜欢吃咸鱼，你就会得癌症。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天天戴口罩，尤其是这个疫情当下，一个口罩呢会伴随我们至少一天的时间。那么这种长时间大量和环氧乙烷接触的话，会不会提高患癌的风险呢？ 这个我们完全用不着去操心。就是说实际上它这个呢就是表示说啊，我们长期大量的接触这个环氧乙烷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大家注意这里边有两个量啊，一个是长期，一个是大量。所以说在国家标准里边对于口罩中的环氧乙烷含量要低到什么程度才允许这个口罩出厂是有一个规范的。在那个视频中呢我们看到了他所检测出来的所有的口罩环氧乙烷的含量都低于国家标准。也就是说这个按照国家标准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国家标准中设定的这个量已经是非常非常保守的量了，就是说这个量就表示哪怕你天天接触这个量它都不会增加致癌的风险，或者说增加的这个风险小到非常非常低可以忽略。 因此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纠结。当然了，这个视频中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啊，虽然很低，我们也不想要，所以呢，我采取一个什么手段把它去掉。 嗯， 啊，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坏处了。 嗯，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去，超市里边买了一瓶水。 嗯， 现在的这个水啊，你在超市里买的纯净水是可以直接喝的。 对， 但是如果你拿去检测，并不意味着它中间的细菌就是零。 嗯， 你可以说我，它虽然细菌很少是安全的，但是我就是不放心，我要把它烧开，把里边的细菌再去掉，我要烧开一次。你这样做当然也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这个情况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口罩说打开以后它还有一点环氧乙烷的残留，我要采取一个什么拍打20次把它去掉是一样的，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含量已经非常低，其实已经不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危害了，但是你要想采取更多的操作把它去掉也没什么坏处。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设想，那既然环氧乙烷呢对于健康呢是有着已知的一定的隐患，那我们在生产口罩的时候能不能用一个更安全的杀毒剂，不用环氧乙烷行不行？ 首先说这个我们在生产上所采取的各种杀菌手段是在不停的这个变化呀，科学家们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蒸煮加热，但是呢它口罩毕竟又是布啊，它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就不那么好用。 嗯， 你再要用别的杀菌剂的话，因为别的杀菌剂也有别的杀菌剂的问题，它未必比就是说它的这个残留啊，它就并不比环氧乙烷更好。 嗯嗯， 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案了，比如说要用浮躁啊，或者说等等这样的手段，但是呢其实所有的手段都是各有利弊。 嗯， 所以都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标准也罢，还是行业里边之所以选择，主要是选择这样的一种方案，就是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和各种可行的方案中， 嗯， 它是一个最合理的。然后呢，因为它已经选择了它是一个最合理的，所以国家标准设定了一个操作流程来控制它的风险，让它的风险变得非常非常的低，来通过这样的手段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和健康。 嗯，那我们再说这条视频本身啊，从这个制作者的角度来看呢，穿一身白大褂，而且呢旁边还是实验室的布景，甚至呢还有相关的检测设备，就会让我们觉得这条视频看起来特别的科学，特别的严谨，他得出来的结论呢一定也是很科学的。但依据我和您的这个对话以及您讲述的内容，这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一个伪科学的科普视频，您如何看待这条视频的制作者以及这个所谓的科普呢？ 首先说，因为不了解这个科普这个视频的制作者，他是一种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在做这样的一条视频，我们只是说从这条视频的专业性来看，他的那种背后的科学逻辑是不对的。当然他说的内容并没有错，就说他所说，你看我做了这个检测，我检测到了环氧乙烷，然后环氧乙烷的含量低于国家标准，然后呢我经过拍打以后我再测环氧乙烷的含量降低了，他所提供的这些事实数据并没有错。也就是说，其实我从这条视频，我也不知道这个发布者背后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啊，但是不管他是一个就说冒充科研人员，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科研人员，因为他提供的数据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他对数据的解读是不对的。 嗯， 或者说他所背后所基于发布这个信息的逻辑是不对的。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在我们科学界有一些专业人士他会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认知就是不符合，就是说我们说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考虑风险评估和一种实际操作和国家标准这样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 嗯， 他仅仅是从一个数字本身来考虑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对于我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不管这个视频的制作者他的背景是真的专业人士还是冒充的专业人士， 嗯， 他这条视频都是不对的。 嗯， 就说跟他的背景无关，而是他发布的内容是不对的。 那我们该怎么在如此浩如烟海的信息巨浪中找到那些对的，那些真正经得起科学 道理去推敲的有实用价值的这些科普信息呢？ 说实话这个东西呢比较不容易，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就是说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条视频或者说一个东西你自己有分辨能力的话，你可能就不需要看了。但是对于我们多数人都是需要去提供知识的时候，需要学习的时候，很难分辨它可靠还是不可靠。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你得去可能寻找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这些人，你通过对人的信任来去判断它内容是不是可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权威的网站啊，自媒体个人啊，还有一些官方的信息。对于像就是我对于光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说首先不管怎么样，你要看这条视频的内容和结论是不是与我们官方发布的结论一致。如果说这条内容跟官方的结论相反，或者说他提出了一个我们官方的这种通告没有提到的东西，那么你就要警惕，它有很有可能就是偷换概念，耸人听闻的。比如说，就像这条视频所给的内容，如果我们戴口罩真的需要打开以后拍打多少次把这个环氧乙烷去掉，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国家肯定不希望人民有那么多人得癌症。对于国家来说，最简单的操作就是规定这个口罩在出厂之前你先给我拍打20次再封着再卖出来，这样呢老百姓拿到以后就不用再去做了。因为这样的操作是你是不可能说政府来要求大家你们拿到口罩之前要撕开拍打20次才戴才安全，因为这个显然不现实，很难要求大众。但是国家要求生产厂家你在出厂之前先拍打20次再出厂，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所以就通过一些这样的现实操作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判断，当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重要的操作提醒不是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方发布出来的时候，你不用太在意。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呢食品安全科普作家云无心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羽绒服有关系啊。在深冬时节，羽绒服呢也成为了我们出门必备的服装之一了。最近呢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上了热搜，究其原因呢是它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的一些条目。另外呢在售卖的环节呢也出现了对消费者不尊重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来说加拿大鹅，主要谈一下它为什么会卖这么贵啊，动辄就上万块钱，以及呢它的保暖性是不是像它宣传中的那么好。还有呢我们也说一下一件羽绒服的保暖性究竟由什么样的因素所决定，鹅绒啊、鸭绒啊它们的保暖性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月平。王老师您好。 您好，段老师好，大家好。 我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关加拿大鹅啊，在宣传过程中提到呢它所使用的充绒啊叫做绒鸭绒，而且呢说绒鸭绒呢是一种典型的高粘团性羽绒，粘团性呢是只有极高品质的羽绒才具备的特性，当羽绒成熟时呢单个纤维上会形成微小的沟，从而形成更加均匀的隔绝层。刚才我们提到的绒鸭绒究竟是什么，它能够提升保暖性能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其实的话呢我们说是这样的，首先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羽绒，羽绒服装它的保暖性比较好，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要取决于它这个绒的，就是首先我们充的是羽绒，而往往呢我们在一件服装里羽绒和羽毛会共存，因为都充绒的话会成本很高，所以的话呢那一般来说我们对一件羽绒服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它的绒含量占比是多少，因为除了绒含量以外还有羽毛的 的含量，是吧？那么所以熔含量是对它保暖性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然后呢，熔的这个就是充熔量，就是一件衣服里头它能充多少熔啊，然后这个充熔量，然后再有就是熔质量。那么您刚才提到的呢，应该说跟熔质量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所以它实际上说的是三个方面。那么这三个方面呢，应该说都不可或缺。如果你单纯说一个，说这个熔质量很好，确实很好，但是它含量也并不是很高，那我们说它也不一定保暖性就最好。 嗯，那我们怎么来去判断一件羽绒服保暖性好与不好，它有哪些因素影响呢？ 那是这样的，就是通常衣服上呢，它会在吊牌上，在它的这个固定标签上，它会标注它的熔含量是多少。 嗯 啊，这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是一定要这个有这个指标的。 嗯、 那么这个以前呢也会有这种，它有的呢也有充熔量是多少？因为充熔量呢，它是跟这个衣服使用不同的这个场景有关。比如说我有的服装可能就想更暖一点，我充熔量就高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呢，不是很冷的时候，我也可以是个比较轻便的一个羽绒服，那么它的充熔量就可以少一点。所以这块呢，我们现在国家上不对这块做限制啊，不限制它。所以这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质量是怎样的因素之一啊，就保暖性是怎样的一个因素之一。但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那么它呢就是各自的品牌，它经营了多年以后，若干年以后，它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衡量的或者把关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就一直是用加拿大鹅绒啊，那么这样的话慢慢形成了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口碑，那么它的这个品质用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品质，比较好的这个绒的品质。那么他也会在宣传中会号会介绍，会宣称他用的，比如说加拿大鹅绒用的是800蓬的啊，这个800蓬呢就是一个它的蓬松度，那么它也是表征它的绒质量的一个指标。 嗯，您刚才讲到 是这几个方面。 嗯，800蓬是说它的蓬松度，这个蓬松度又是怎么测定的？蓬松度和保暖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蓬松度呢，应该说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羽绒的一个行业里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用它来说明它的品质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就是它指的是一般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哈，它这个蓬松度的测试呢，就是说把一定量的羽绒，比如说30克左右的这样一定量的羽绒呢，放在一个容器当中。当然这个羽绒呢也经过了烘干呢，经过了一个平衡的时间，不能压了时间很长。然后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平衡的条件，烘干以后，然后把它就是充在这个一个容器当中啊，一个圆柱状的一个一定直径的一个容器当中，然后上面压上一个金属压板。那么这个压板呢，是因为它的羽绒很蓬，这样的话它这个压板下去以后它就会停止下来啊，就不动了，因为羽绒都是支撑着给它一定的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在这个容器当中啊，这个压板下面它所包含的羽绒，它所包含的一个体积。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蓬松度。那么我们国家也会用厘米，就是它的高度厘米，因为它直径是一样的嘛，所以说呢我们就用高度的指标来去评价它的蓬松度。这两种方法都有。所以说肯定是蓬松度越大，它的这个就是这些羽绒它蓬松了以后占的体积越大，这样的话呢它的保暖性就越好。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知识。羽绒服之所以能够保暖，是因为其中的鸭绒或者鹅绒呢帮我们啊把空气固定住了身，固定在了身体的身边，所以呢这些不流动的固定的空气才给我们起到保暖的作用。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羽绒服很重要的原因。刚才呢王老师，我听您讲述的时候您还专门提到了加拿大鹅绒。那么加拿大鹅绒是加拿大特有的一种鹅绒吗？还是说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只不过它就成为了一个品牌？ 它应该是当地的一种这个鹅绒。然后呢因为当地这个比如说这个当地比较寒冷的话啊，那么它的绒它的鹅呢它自己保暖，所以经过了若干年以后它的这个变化，那这样的话呢它那个绒毛相对来说比较蓬，比较这个就是裸绒哈，我们说它的枝干啊特别大， 这样的话它能握持更多的静止空气， 嗯， 所以它就会保暖性会更好。 嗯，这个也是和一个地域来出产某种动物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曾经也跟大家说过， 嗯， 像有一种这个保暖也是非常棒的材料啊，这个材料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Cashmere， 嗯， 啊，其实也就是咱们说的羊绒， 嗯， 啊，其实羊绒的保暖它的保暖的原理是不是也跟鸭绒差不多呢？ 嗯，因为它原理上应该说还有一定的区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嗯， 但是凡是说这个物种它生长在一个高寒地带， 嗯， 是吧，通常哈我们知道的一些高寒地带，这样的话呢它自身这个动物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保暖，所以它的绒毛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会更加利于保暖， 嗯， 啊，应该总体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咱的羊绒，咱们呢像内蒙啊这些地方它生长的那个羊绒很细啊，很柔，然后非常卷曲，从这个角度它是来提高它的保暖性的。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 然后呢像羽绒， 哎，您继续， 嗯，我再说一下羽绒的话呢，它是绒朵，它像一个中间有个绒核， 嗯， 然后四面八方是发散出去的这样一种绒朵， 嗯， 所以呢它更多的靠这种物理的方式，它的这种结构，然后也包括它的中心空腔中间的也是空腔等等这样用的一些原理， 嗯， 然后使得它的保暖性是非常好的。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鹅绒，也说到加拿大鹅绒，还说到了鸭绒。那么在我购买羽绒服的过程中， 嗯， 我发现鸭绒好像更常见，鹅绒比较少。 嗯， 是不是鸭绒的保暖性能， 对对对， 或者说它的成本要比鹅绒稍微差一点呢？ 嗯，鸭绒一般成本低一些，鹅绒成本更高一些。然后呢，鹅绒应该说鹅可能体积也比较大一些， 嗯， 啊，然后它的这个绒毛的话呢，应该是保暖性会更好一些，绒比较厚一些， 嗯， 我觉得，啊，然后一般来说在市场上还是鹅绒会，我们测试过，就是白鹅绒会比灰鹅绒保暖性更好，那么鹅绒的话会比鸭绒保暖性更好，这个我也测试过的。 嗯， 一般情况啊，那我不能保证，就是说大家品质是一样的情况，你不能拿一个最差的鹅绒去跟一个最好的鸭绒去比的话，估计也会有一些也不相同。 对，今天我和王老师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啊，我们得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好一个边界。我们今天所说的所有的比较呢， 嗯， 都是在同等的测试条件下。什么叫同等的测试条件？就是它用的材料都是同一个级别的， 嗯， 然后它用的材料也是同一个种类的， 嗯， 在同样的测试环境中， 嗯， 或者生产工艺中，它的性能有没有差异？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跟王老师顺着这个问题聊下去。我看到啊，在市面上贵的羽绒服有一两万块钱的，那便宜的羽绒服呢， 嗯， 也有一两百块钱的，这个中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嗯， 我们从价格上能看出他们可能会差个百倍啊。然后呢，那从材料的这个角度来讲， 嗯， 材料的性能也会差百倍吗？ 嗯，是这样的，这个羽绒服的话呢，它又涉及到整个服装，实际上呢它这个里头的服装的这个成本，这个价格哈，不仅仅来自于是羽绒的材料，它还来自于面料的材料，还来自于可能比如说它帽子的领子上有一个这个咱一般不一定是貂绒或者是狍子啊，狍子的那个毛皮，哎，这个就价格是比较贵一些的，使得它整个服装的价格就是上升的比较多一些， 嗯 啊，所以说其他的这件材料，服装上用的这些材料都对它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当然说我们说像一些国际著名品牌的话，那么它的品牌的影响力，品牌的附加值也是很高的，所以说呢它是这几个多个因素，而羽绒本身不至于影响到那么大。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已经到了深冬的时节了，大家呢在选购羽绒服的时候呢， 嗯， 我估计大部分朋友可能都已经买好了，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可能要更换啊。在这个挑选我们冬季的保暖服装的这个事儿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说的这个建议不仅仅包含羽绒服啊，就是各种各样服装的搭配，您有什么样的科学建议给大家？ 冬天的话呢，那一般来说我们是看南方、北方啊什么这些啊。比如说北方比较寒冷，这个环境下，但是呢，就是因为你有内外，你要出去在家里或者是外出，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觉得穿脱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整个的层次的搭配啊。那如果说特别寒冷啊，特别寒冷的这个时期呢，像羽绒的话呢，你就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是它的刚才说到的一个绒含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充绒量这一块呢，关注一下，然后适合于不同的场景下，其实有时候穿的可能过暖了，太热了也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就是适当恰当为好。羽绒服的话呢，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得起啊，不至于说买不起。那么这个至少一般情况的保暖。啊，保暖用的羽绒并不是我们特别，比如说对它的品质要求或者品牌要求特别高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服装了。那这块的话，羽绒服我觉得主要是要注意一些，就是穿着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些注意点吧。比如说这个羽绒服不要给它重压，因为它实际上这个羽绒就是靠着它的静止空气来保暖的。啊，静止的空气，而它的羽绒服的这个面和里，或者说它的胆的料，它主要就是形成一个，我把它形成是一个挡风墙，它既可以把风挡在外面，又可以把里头的羽绒的这个，就是也防止羽绒钻出啊，起到这么样一些作用，使得它内层的空气层也是更加静止。所以说呢，这块呢就是要注意，不要给它一个重压，不要把它的空气都给压扁、压没了，是吧？这个实际上它靠的是空气来保暖的，所以呢不要重压，然后呢尽量干燥，因为我们知道羽绒的话呢，它在潮湿状态下，它会吸湿以后，它的保暖性也会下降，也会下降。所以说呢，一般包括我们可以进行烘干啊，或者就是洗衣服的时候给它烘干一下哈，这样的话干燥一点，它的保暖性就会很好。然后洗涤了以后呢，因为洗涤过程中空气肯定就跑掉了，这样的话洗涤之后呢，再进行的拍打，让它把空气再冲进去，啊，尽可能的冲回去，让它的羽绒的枝干都能够恢复原状，这是很重要的，这样保持它的一个羽绒服的一个保暖性。 我家里呢也有好几件羽绒服，其实是面对北京不同的寒冷天气所准备的。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羽绒服如果洗得多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寿命会大幅的削减？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件羽绒服，这几年穿下来越穿越薄，越穿越薄，是不是就是因为洗得太多了？ 是，肯定是洗涤的时候，对它的保暖性的下降是起到一个特别大的作用，特别大的影响啊。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会，一个是刚才我们说洗涤过程空气减少了，还有一个呢，因为在一些缝纫的这个部位上啊，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羽绒会掉啊，然后从内侧啊，从里料那一侧呢，也有可能有一些羽绒会减少，会消失，会减少一些。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因素，特别是空气，然后再有一个羽绒也有少量的减少，这样的话会造成它的这个感觉越来越薄，感觉保暖性也越来越差。 那羽绒服可以用，那羽绒服可以送去干洗吗？干洗是不是效果会好一 可 点？ 以，一般我们就送到干洗店呢，它是会有专业的一些方法来去洗涤，洗得干净一点呢，就是还是可以水洗的，没有问题。干洗也可以，干洗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它主要就是说，比如说干洗完了以后，尽可能的烘干的过程中，让它再拍打的，让它这个羽绒给它疏解开。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更好一点。 那我们今天在《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说了一下有关羽绒服的相关话题。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月平。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解读。 没有没有，谢谢，也谢谢您，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以及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 我说甄二，你今儿怎么瞅着这么高兴啊？ 你问我为什么高兴啊？因为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包裹，正好是我前几天趁着打折熬夜网购的成果。 哟，都买了什么呀？ 我呀，决定进修一下我的厨艺，我就买了很多的烹调用品。你看，这是欧洲进口的鱼子酱，这是美国进口的火腿。 二姐，就算你买了火星进口的陨石，你的厨艺啊也没得救了。 你说什么？ 我就开个玩笑嘛。哎，这是什么？包装的这么漂亮。 喏，这个呢，这是泰国进口的食盐。 泰国进口？哎呀，这盐你还是别用了啊。 怎么了？难道盐里有毒不成？ 哎呀，你是宫斗剧看多了吧？不是，盐里没有毒，但是你看看配料表，盐里也没碘呀。你是不知道啊，国外很少用碘盐，中国啊是唯一一个食盐强制加碘的大国。 啊，那这也太糟糕了吧！碘对人的身体多么重要啊，他们的盐里怎么能不加碘呢？你说的对，那我还是用咱们楼下小超市买的食用盐吧。大哥，好片，吃饭了。 好嘞。这是什么味道呀？怎么闻起来这么奇怪？ 这是我亲手给你们做的鱼子酱炒火腿啊。 二姐呀，你就放过鱼子酱和火腿吧，好好的食物啊都被你给糟蹋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搭配？算了，我尝尝看。怎么这么咸呢？ 那可能是我手抖了。大哥，我用的是加碘盐，咸了你就当补充碘了吧。要知道这盐你在别的地方还吃不到呢。好骗说了，只有咱们国家有加碘盐。 是啊，你就说别的国家怎么就没想到给群众补碘呢？ 别的国家他不是没想过，碘缺乏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而通过食物进行碘强化是解决它的根本途径。联合国和世卫组织早就在全球推行食盐加碘了，2008年已经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么做了。 但你看泰国的盐就没什么碘啊。 那是因为有些国家的碘啊没有加在盐里，各国的饮食结构不同，用盐的分量和习惯也不同。就拿你说的泰国举例，他们平常用的咸味调味料是以鱼露为主，所以会选择呢在鱼露里面加碘。而到了西方国家，大部分的人啊都在吃加工食品，所以呢会在加工食品，尤其是他们的主食，也就是面包当中进行碘强化。 原来甄好片说的都是表象。 没错，各国的碘强化政策差异很大，但都注重碘的摄入。对于中国人来说，加碘盐是最有效最经济的碘强化策略。 原来如此。大哥，那既然加碘盐这么好，你就多吃点多吃点。 你这是加碘盐吗？ 是啊。 你这明明是加了一车盐呐。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